第106集，夜不太深，11点，窗帘难得被拉开，一阵大风从外头刮进屋里，除了许苏酒后软绵的呼吸声，整间屋子像坟场一样寂静。他早已入土半截，那风从他后背拂过，像摸过他冰冷的背。没多久，许苏迷迷糊糊地睁了眼，看见窗前立着的黑影，问 叔叔。 唐一川道， 是我。 许苏醉意浓重，眼前一片雾气蒙蒙，只依稀看见唐一川清俊的轮廓，却没看见他眼里的灼灼火光。 唐简啊， 他笑着说， 我发现你很像一个人。 谁？ 唐一川问。 我大哥傅云县。 唐一川难得起了玩笑的心思，微笑道， 我看着有这么老吗？像他以前的样子。 许苏一眼不眨地看着唐一川，像是要说服对方似的，一股脑地往外倾倒那些褒义词。 他跟你是同一类法律人，特别正义，特别勇敢，学识也特别广博深厚。他为了替他当事人讨个公道，甚至不惜被人报复，满身都是伤。可他现在不是这样了。 唐一川说， 现在的傅云县跟正义二字没有一点关系。他为了钱敢做伪证造冤案，他是恶名昭彰的司法掮客，他是人人喊打的腐败律师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 许苏急了，明明稀里糊涂的迷迷瞪瞪，还睁大着眼睛一本正经地纠正， 谁没有走过岔道呢？他会回来的，他就快回来了。如果他回不来了呢？如果他一直都是现在这样，你打算离开他吗？那也不行。 许苏是真困了，认真思考过后就闭上了眼睛。 谁让他是我叔叔呢？ 唐一川笑了笑， 你睡吧。 房间不算大，但东西很少，非但不显逼仄，反倒显得空旷冷清。他替自己倒了杯凉水，坐在窗边，打开了笔记本电脑。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文件夹，里头密密麻麻全是傅云县办过的案子。方才饭桌上他有意向许苏套话，而许苏单说的案情没有问题，但若与红玲曾经说过的那些合起来看，一些云雾就随之消散。唐一川找到了黄奕案的卷宗，一审傅云县，二审张仲良。沙发上的许苏翻了个身，差点跌到地上。黑暗中的唐一川微微眯起眼睛。天光大亮时分，傅玉志又来到唐一川的楼下徘徊，他头一回看见唐一川卧室的窗帘拉开了。窗帘拉开了，证明人在家里。傅玉志急急忙忙地上了楼，一出电梯直接跑向唐一川的家。巧得很，门竟没锁，一拧就开了。浴室传来哗哗的水声，这水声唤起久远的记忆，所有的记忆都关乎唐一川。起初对于女朋友被抢的事情，傅玉志其实没怎么上心，他女朋友多了去了，少那一个不少。但那会儿唐一川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，成绩好且长得帅，为人又很倨傲，惹得全校男生都视他为劲敌。于是傅玉志那些不靠谱的朋党逮着机会便想要傅玉志给他们出气，一拨人装模作样的劝他忍够为好，一拨人又不嫌事儿大的给他出主意， 一报还一报，唐一川抢你的人你就抢回来啊。 一来二去，两人竟从情敌成了兄弟，后来又莫名翻脸成了仇人。傅玉志是为了一个案子来找唐一川的，听见卫生间里传来水声，便直接推门进去。 唐， 花洒下的许苏当场懵了，他伸手遮着重要部位，像只羞怯的鹌鹑，但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，一阵红一阵白，瞠目结舌的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傅玉志话音还未落地，许苏居然恶劣地一抬手， 把沐浴液抹进了他的眼睛里。火辣辣的刺激令傅玉志全身血液逆流，一腔怒气从喉咙口迸发而出。 我杀了你！ 趁傅玉志捂着眼睛嗷嗷大叫的时候，许苏夺门而出，顾不得身上还没冲洗干净的浴液，抱起地上的衣服就往屋外跑。他怕傅玉志回去向傅云县告状。12月以后的北边的冷空气造访 S 市，凌晨时分刮了风，飘了细雨，眼下风停雨收，但卖早点的小贩依旧张开了雨棚，把油腻肮脏的小巷挤得跟便秘的大肠似的。苏安娜的住处在这条窄巷的尽头，以往富云县的大奔喜欢直接驶入，一路刮刮蹭蹭，磕磕碰碰，但今天他选择把车停在外头，自己走进去。可能是性之所至，也可能是忽然想起来，许苏以前就不喜欢他这么凶蛮霸道，嫌他扰民，碰坏了小商贩们吃饭的物事。文俊跟在傅云宪身边，昂首挺胸，像只金灿灿的凤凰。傅云宪依旧穿着黑色大衣，深色西装，气宇轩昂，气场逼人。但他发觉这样的傅云宪有了点变化，说不上来是润物细无声，还是一夕之间翻天覆地，总之就是不一样了。苏安娜组了一个牌局，奋战整夜，收获颇丰。她嘴里咬着一只冷掉的肉馒头，在牌桌上伸了个懒腰。她最近春风得意，手气奇好，赢了钱不够，还得空就跟人炫耀。君汉所的傅大律师给她买了一套郊外的别墅，好几百万嘞。嫉妒是血管里的蛆，如形啃咬，刺到的人很不痛快。一个一直输钱的波浪头女人开口劝苏安娜说， 你儿子这把年纪也没个对象，你也不着急。我干嘛要急？男人三十才一枝花呢，还没立业，成什么家呀？ 苏安娜冲那老女人狠狠地翻了个白眼，又摸了一张好牌。 你儿子以前不是还有个女朋友，爱得要死要活的，听说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。你说白净啊，要是肯回头，我倒是也能考虑考虑。反正我们苏苏都听我的，我这辈子受的苦都是他欠我的，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哎，不过大明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苏苏啊，现在算是抱上大腿了。就那个替我家死老头子翻案的大律师，真真是有求必应。 老女人手气极不顺，又放了个炮，话便愈发不客气了。 抱大腿，你儿子上回明明在这么多街坊面前哭着说人家把他当狗养，你这个当妈的心怎么这么大？